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一块为大家讲讲山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山西老陈醋，这确实是中国四大名醋。 对，来来，既然说到醋，让那个杨老师把醋这咕噜给讲讲。 对 啊， 这个醋啊，咱说啊，它就是为什么说山西这块有醋，因为它是一个粮食产区。 哦， 你看像咱们说所有产醋的、 嗯、 产酒的这些地方啊，就是第一它要有粮食，你看像五粮液、茅台、嗯、当地必须要有粮食、 哦、 哎，产完粮食以后呢，它粮食吃不了了、 嗯、 哎，然后再去酿酒、 嗯、 它这必须是一个富足，粮食富足的一个表现。 酿坏了就变成了醋。 但是好东西去酿酒了，还是不好的东西怎么办呢？ 哦、 哎，相对来说一些杂粮，像你说的，哎，酿酒不成，变成了醋。 嗯， 哎，完了最后呢，就是像咱们说有粮食，主要其实就说白了，含淀粉类高的东西，像什么，比如说高粱、黄米，山西有黄米、小米，山西沁州黄，对吧？有名吧？ 这也是全国有名。 哎，全国有名的。哎，还有这个高粱。它这地方高粱有高粱的产区，然后呢，像什么咱们说酿醋还可以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说镇江香醋啊，还有这个南方的这些醋啊，它主要是什么？有大米或者是糯米，它是这些米类的产区，然后再配一些个什么稻皮啊、谷糠啊、麸皮啊、嗯，哎，然后辅料，完了酿造发酵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它这个醋呢，其实咱们刚才说这醋呢，就是谷物的醋，还有可以使什么？使糖，就是麦芽糖啊、蔗糖啊、饴糖这一类的东西酿造出来的就是糖醋。 嗯， 还可以就是现在咱们说了，就是说这个水果酿造出来的果醋。 什么？陕西那边，你像熊丽他们老家， 哎，苹果醋、 柿子醋。 柿子醋，对，陕西有苹果，苹果醋，还有柿子，柿子醋，哎，还有葡萄，葡萄醋， 嗯， 哎，像这些个东西也都可以成醋，就是水果醋， 嗯， 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呢？一会儿后边咱可以说啊，这个因为咱说现在说醋啊，一般啊就是两种方法，一个咱们说的酿出来的，但是这个呢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就是说咱们说出来一锅醋的话，大概得40多天，一个半月。 嗯， 就是你往远了老长了打的话，两个月出了一锅醋，那这个生产时间长以后呢，肯定不太适合咱们现在这么大批量的需要。 哦，所以你就得弄点添加剂啊，是吧？ 所以就出来另外一种东西叫勾兑醋。 哦， 叫配制式醋，就咱们说的所谓的勾兑醋。 嗯， 那勾兑醋这是国家允许的，不是说一说勾兑就是不好的，不好的。这 便宜嘛？ 哎，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是它这降低生产成本，它确实是便宜。它这个生产勾兑醋的时候，它这个大概成本只有酿造醋的1/3 啊！你想它时间短多少呢？它基本不用什么发酵时间了。 而且它这个东西，它应该是国家要求规定，就是如果说是勾兑醋的，它必须含50%到60%的酿造醋 哦， 然后再加其他东西进行勾醋，主要是冰乙酸， 嗯， 哎，叫冰醋酸。进行勾兑，就是，但是这个呢，必须是得是食用的， 嗯， 冰乙酸或者冰乙酸，完了再加上什么色呀，一些个， 就加点防腐剂吧， 对， 是吧？ 对，所以这个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说这个醋啊，您挑的时候怎么挑？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醋的时候，看它的配料表， 嗯， 它有一个指标叫总酸， 嗯。 哎，一般说呢，咱们买总酸含量高的， 总酸含量高了以后，一般它就不会再加防腐剂了。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发酵了以后的产物。 对， 可能咱说酱油也是这个路线，就是它本身就发 酵了。酸度高了以后呢，它就不会说有这个微生物啊什么的，生产环境就恶劣了。咱 那您说过去那个经常有人说，哎，醋长毛了，这是不是就是勾兑醋？ 一个是这个 勾好， 再一个就是主要是它这个总酸的含量低。 嗯， 主要是这个，咱一般说就5%左右的，5%-6%。这一般来说就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嗯， 但是我市场上见过7%+的，但是很少很少很少了。 也是特贵吧？ 对，肯定就贵了啊，肯定就贵了。但是一般来说，咱们就是5%左右的，啊就可以了，4.5%，5%，就咱们常见超市里的就 OK 了。 嗯， 再低呢就不建议大家那个什么了啊。这个是咱们说这个醋勾兑醋，那么咱们说勾兑醋这块呢，就50%。以上的酿造醋加入食用的冰醋酸还有食品添加剂啊，配制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国家允许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是食用冰醋酸，刚才说的你要使用工业的， 嗯， 这就不行了，因为工业冰醋酸里头它有重金属。 嗯， 咱一说就这样一说，这重金属都不是好东西了， 对， 是吧？ 感谢我出去就中毒了。 哎，所以咱这个具体含什么咱就不再聊了，那是太那什么了， 完了大家都不敢吃刀削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咱说醋呢，其实咱说是一个好东西，咱大家伙说啊，软化血管是吧，降血脂是吧。 对， 哎，其实在咱烹饪过程当中啊，醋最主要的什么，第一个去除腥味解腥的。 嗯， 比如说咱们说炖鱼的时候， 嗯， 水产品里头都有腥味，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用到醋了， 酯化反应。 哎，酯化反应为什么它就是有醋呢？因为咱说产生腥臭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都是这种弱碱性的含氮化合物。 嗯， 那它是弱碱性的，那加醋以后呢，酸碱中和了。 嗯， 啊，它中和以后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解腥的这么一个这个动 作用， 作用对吧？然后经过加热的时候呢，它就是被挥发掉了啊。它这个是起到一个解腥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去膻。啊，去膻。那么比如说像咱做什么葱爆羊肉啊，做什么排骨啊，糖醋排骨啊，这时候你来点醋呢，哎，就是让这个肉的这个膻气味能够起到一个解膻的作用。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改善口味，刚才你说的是跟刘老师都说这个，哎，他善于用糖醋口味。 嗯， 啊，甜酸，山西菜在甜酸口味上他用的比较好啊。那他这个加上这个醋以后，它是菜会酸，那么它这时候加糖，它其实就弱化酸味的反应在口感。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加糖了以后，你要加醋的话，就会减少甜味在嘴里的感觉。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醋什么？醋还可以解辣。 嗯， 有时候咱们吃辣椒，那么这时候什么呀？ 喝口醋， 吃点酸的，这个来点醋，啊，你别说，确实是可以，因为辣味的东西它也是呈碱性的 哦， 那也是一个酸碱中和。 嗯， 那么这个是咱们说在菜做菜的时候啊，就主要就这么几个作用。 嗯 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咱们说挑， 嗯， 怎么挑？挑醋的时候，第一呢，咱们不能说咱老说是尝尝这醋哈，您超市买怎么能尝？ 也不能给人拧开， 是吧？这不可能。这跟简单说一个，你看商标， 嗯， 它这个商标标签上，咱们现在你要正规的地方买啊，它这个商标上这应该有一个 QS 标， 嗯。 QS 标呢，就是这食品安全认证。 嗯， 那么这个你要看这个标。第二呢，就刚才咱们说的，看总酸含量。 哦， 有总酸含量高的，不买总酸含量低的。 嗯， 就这么一个原则吧。再一个就是看它那个包装上，包装上一般都有一个国家标准码。 哦， 一定要看它是不是这个 GB1817 的。 哎呀，记不住。 18187。 哦， 这是一个国标标准，一定要看啊。 啊。 18187、 哦， 2个18 1个7、 哦， 哎，这是什么？这个是国家酿造醋的生产标准。 嗯， 如果说遵循这个标准，他敢往上写，肯定是酿造醋。 嗯， 他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敢说了。 嗯， 哎，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勾兑醋没有这18， 这是酿造醋标准。 哦， 他比如说我这醋生产是按照这标准生产的。 嗯， 那您别说，这肯定是酿造醋。 嗯， 啊。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感官检验，就是什么摇一摇。 嗯， 这醋啊， 喝全摇一摇。 哎，你先摇一摇，摇一摇完了以后，你在那一放 啊， 你要如果是勾兑醋的话，它这沫啊都特别大， 马上就没了，一会儿就没，你把这一放，哎，隔个十秒二十秒就没了。 嗯， 你如果要是酿造醋摇完了以后你往这一放，一个你看瓶上挂杯挂得特别厉害，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沫子啊就是沉下去以后它能长比较长时间， 长久不散， 不能说长久不散吧，就是大泡完以后它这上面一排小泡啊，嗯，应该是一直就是比较， 你说这泡是什么呢，它是怎么会有泡呢，它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这泡是什么呢，它是怎么会有泡呢，它 主要是就是说在发酵过程当中， 嗯， 你要说勾兑素为什么没有这东西， 嗯， 因为它没有说是一些个什么氨基酸呀，它不会产生这些东西， 哦， 它就是从口味上从这个颜色上啊，酸度上它可以满足你，但它里头这些氨基酸这些东西它满足不了你，这是发酵出来的东西， 哦， 那么它就有这个泡，主要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那会不会就是你看我们介绍这方法以后大家都去人那儿摇，结果呢就是这瓶醋呢我也摇了，刘老师去也摇，杨老师去也摇，结果我们都没买，到我们外面录音师小哥去买的时候呢摇不出泡来了，摇太多回了呀，那那个 这个东西它跟啤酒那二氧化碳的 味道是吧，不会没沫了是吧， 对它这东西 老摇老有， 对它因为它主要是发酵出来的，发酵出来它是氨基酸，它是在里头的液体里头溶解出来的东西， 哦， 它不知道说那二氧化碳气融到水里去，哦，那汽水似的你摇摇以后没了， 哎，真是我这个担心真是没有道理哈。那个杨老师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咱们国家那么多名醋呢对吧， 对， 咱今天说到山西了，山西呢肯定就是人家老陈醋嘛对吧， 对， 老陈醋的特点是什么，一般你们烹饪里头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陈醋， 咱说啊陈醋一般它颜色深口味酸，一般咱们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就根据菜品的需求，那你看比如说我炖肉的时候你说你如果要搁它的话，那你要炒这糖色也好酱油也好您就要少搁， 哦， 这个是灵活的啊，没不见得非得必须使什么和不必须使什么， 嗯， 就是当然你说比如说有时候我追求一个更高的品质更遵循一个传统的时候，那可能我就要求必须要这个东西，甚至品牌甚至批次我都可能要， 哎呦 都要有要求的， 哦，这么严格， 啊，那如果比如说我就平常自个儿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这么去机械的要求它，咱举个例子有一个就是这个老陈醋炖肉啊，老陈醋炖肉，那么做这个菜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如果这个醋用陈醋用五年陈的陈醋的时候，那我加上它以后我就不调色了，因为这陈醋的色经过这个煮炖肉以后啊它就 足够了， 足够了，颜色已然是够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顶多呢我就是用红曲或者用这个糖色稍微调一色，就为了让这颜色更亮一些不发乌不发黑就OK 了，但是酱油我不再加了，而且做这个菜的时候水我也是不加的，就原来我是就是咱说炖肉的就是说这种焖肉炖肉的啊你可能用花椒酒炖，那这个时候我把花椒酒改成陈醋炖，那么这个时候就根据菜品你来进行调节，那像咱说比如说要使米醋做米醋的时候，那你要说我做这个酸辣汤或者说会做烩乌鱼蛋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不适合使用陈醋 哦， 因为它 颜色太深了， 而且它回口比较甜， 嗯， 你最后做完以后这个汤的时候容易出，越喝这汤啊嘴里就越感觉到越甜， 嗯， 那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哦，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使用什么的原材料你一定要看你做什么菜， 嗯， 然后再决定你使用什么样的原材料食材， 嗯，好的，明白了。刘老师，你看我们这醋这故事讲的不错吧？ 对，估计人家山西人这自己这么总结，叫平川，就是在平地上的平川呢，他一般都做的是高粱醋。山区呢，他有做米醋、枣醋、柿子醋和沙棘醋的。 嗯， 他这山西人自己总结的。还有一个山西有名醋，一个是就是清徐那个醋，那个地儿醋很有名。 嗯， 所以因为中国古代那个醋呢叫稀，所以管山西人叫老稀。 对， 啊，刚才我们讲了。那个刀削面他用那个醋为什么他最后呢，因为他估计讲那个面食嘛，面食他认为这些里边都是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所以他就加醋。另外过去讲到山西面食里边，你看《素食说列》里边他专门讲山西和陕西一带还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叫做针条面。 那么那个针条面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我们抻面。 嗯， 他那讲当时人家就讲，就是抻面里边要加什么？一个是水、盐、碱，还有一个清油。完后呢，用湿布盖上以后，完后扯成细条，就叫做针条面。那抻条面呢，相当于我们抻面呢。你看现在山西抻面有两种，一种就抻的特别细的。慢慢一炸呢，就炸成那个面点品种了。 对， 就跟那一窝丝似的。 对对对， 就是这是一种。还一个呢，就直接抻的没有这么细，就下锅煮的。 嗯， 还有一种抻面是什么呀？就是现在我们吃的那个一根面。 哦，对， 对，比如这一根面能抻的不断， 对对， 就不断 特长那个。 对，不限制的揪的。 嗯， 就像那这是那个他那个拉面，所以那个过去讲那个拉面的时候，他有那个大拉面和小拉面之分。 嗯， 你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山西有名的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刀切面，就是它叫刀拨面， 嗯， 就等于说一把大刀。因为当时我们原来专门看过人家表演那个刀拨面， 嗯， 那 大刀面， 就对，就那大刀面，咚咚咚咚，那个速度就跟机器是一样的。打到那 他那个刀啊是多宽啊？有咱们这 A4 纸啊，对折起来一半宽， 嗯， 刘老师差不多有吧？ 对， 这么宽，刀有这么宽吧？大概有多长啊？ 他估计 五六十公分长， 对，他有，哦，说有六十公分， 哎， 那么长， 五六十公分长，完了两边呢就跟咱那刀把似的，这么一个东西，两只手拿着，一个拿这头，一个两边，一边拿一个刀把， 跟过去切羊肉卷那刀似的，是吧？ 但羊肉卷刀长完就一边拿， 一边他一边有把，他两边都有把， 那是两边都有把的， 哦， 两边都有把，完了弄一块面以后呢，往前面也身前正前方这一搁底垫块板， 嗯， 然后就刚才跟刘老师说，一餐一餐倒来着，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能出点儿，能出鼓点儿。 哦， 他过去讲的那个专门有表演的，就一分钟能有一百多的下。 哦， 哎， 就相当于是一秒钟两下嘛。 哦， 对对对， 拨两下， 对，非常非常快。 嗯， 完，啊，像刚才咱刘老师说这个，就是一根面也是。 嗯， 你像咱们这个， 对，一根面那个有一回我都给我揪麻烦了。哎呀，一直在弄，一直在弄，就是不断。当然那技艺非常高超。 这个他那一根面关键在什么？在于这个和面上。和面醒制，它要醒制一个比较长时间一个醒制，然后拿油封起来， 嗯， 去醒它， 嗯， 哎，然后给盘到一个盆里头， 对对对对， 是吧？盘到一个盆里头，然后揪，哎， 他那你说我，因为我看过他那盘的那样啊，只要我到那个新疆那边看他们做拉条子， 啊， 拉条子也是那么盘，是吧？所以都有相通的地方， 这对对，他这东西这肯定有相通的地方， 嗯， 而且这个东西我当原来他们做表演啊，就比咱们这个案子还要演播间这案子还要长，大概得有三四米长吧， 啊， 他们就是也是抻这一根面也是表演嘛， 嗯， 因为是啊， 嗯， 直接就是扔上去， 哦， 然后掉下来甩出来，哦，就跟那个正弦波似的， 哎， 波浪似的甩起来， 哦， 甩到那头去。啊，确实是非常好看 啊！对 啊， 他们那个现在在面食表演上，那山西确实是在各大，但凡是你跟饮食沾边的表演活动，肯定有一个山西师傅在那边，是吧？ 对，像什么 个面， 骑个独轮车削面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气球上给你弄切一下，是吧？ 哎， 切个还是在气球上切 肉， 切肉， 嗯， 啊，那是切 肉，嗯。 然后还有就是抻面，抻到最后把那面抻特细，让你拿打火机点一下， 对对对， 是吧？基本这几样。还有刚才咱说那，您刚说那当当当当当那个好多地方也有啊，这都是挺好看。 对，还有一个就是拨鱼儿， 对，拨鱼儿也是 拨尖儿，哎，离多远去拨，往那锅里头去拨去，隔几米往那锅里头拨去， 嗯。 所以说呢，你通过它，既然它这东西能表演，说明它这工艺就是说让您看着就是漂亮 了 啊，对，很熟练，而且很漂亮，适合于表演， 嗯， 这些项目，证明什么呀？就是天下面食出山西，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山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为大家讲。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一个现在也特别多，另外一个他有名儿，那在搁在那个历史名人身上。他说搁谁身上呢？搁那个唐国公李渊身上了。说那当年李渊啊，那个隋文帝啊，那个杨坚想那个立那个杨广为太子，这个李渊啊就不同意，认为这个杨认为杨广这个人 差点 是吧？后来历史证明杨广有能力，但是确实口碑不好。 对， 然后他呢后来就给他贬到那个并州，就是相当于太原那个地方。完了途径呢叫做那个凌空山这个地方，正好他那夫人怀孕啊，要在这儿生孩子。 嗯， 啊，生孩子的时候呢，他就驻留在这个寺里边了。 嗯， 当时这寺里边这老方丈啊，他就跟他聊天。这老方丈啊不是一般人，就一看这个李渊啊，他说我观天象啊，将来你还有戏呢。 嗯， 然后就完了，再跟那个老和尚就请教，这方丈就请教怎么治国啊这道理。完了呢。不能光聊，光聊了饿了怎么办呢？于是呢，就让那个当时那个叫香积厨，那个厨房，就是相当于是寺里边的厨房，给做了一个什么呀？给做了一个吃的，相当于就是用那个油面做了一个跟蜂窝状的这个东西，叫做油面窝窝，就这个。然后呢，做完以后呢，就给那个李渊吃了。李渊吃了以后，哎，觉得这个不错。挺爽的， 嗯， 而且呢，他还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领悟了很多东西， 哦， 为他后来奠定他那个霸业啊， 嗯， 据说有帮助。后来他真拿下江山以后呢，他呢后来还专门把这个老方丈给请到，让他当那个五台山的那个住持， 嗯， 所以后来老方丈教他这个东西呢，就是尤其吃这个犒劳，所以现在也成为我们。今天特别有名的一个面食， 对这个也我觉得啊，也影响到了我们张家口那头。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山西影响的，这么说，我家乡的人民应该不乐意了。反正他们也吃，我们也吃，就是这个油面， 陕西也有。 哎，对，就这油面吧，这作为一个张家口人，负责任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才刘老师在前头讲的时候，给大家讲到说那个叫什么黑的什么那个面，说几个面掺在一起的，刘老师说一句说口感不好，拉嗓子。如果单一一种面，油面就属于是这种。 对，刚才就说到这儿，我也想到这个，主要是说油面吧， 纯的油面啊，我都没吃过。你别看我在张家口长大，从我开始记事儿起。我吃那个油面就已经是掺了 白面 的了。 对， 我 纯油面呀，它不成形，口感不好。 我爸跟我说，我爸说那纯油面呀，你真吃不下去， 拉嗓子， 真是拉嗓子，而且那颜色呀也特别不好看。 这你热着吃啊还凑合，凉了吃啊晒石子儿。 对，所以啊，我爸就说现在好多，我爸本身自己有糖尿病，然后。说那个，你看你老跟我们说糖尿病人应该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因为这些粗粮的升糖指数低，你像那白面啊大米那层啊那就上去了是吧。但是你看好多人说我天天吃油面怎么这血糖也没降下来呢，后来发现可能您吃那油面也就 30% 是油面，说也就有个油面色儿，其实大量的呀还是白面。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别听我们说话说，哎，这个山西人做油面靠姥姥好啊，而且一去吃，哎呦，确实也好吃。我不知道人家山西到底是怎么做，但我就以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从小吃油面长大的这么一个人的经验告诉大家，如果您吃的那个油面呢，口感比较顺滑，比较细腻，按我们的话说，那肯定里头是掺了不少的白面。 现在没有说，可以说是没有不掺的。 哎， 因为它不掺啊，一个它这口感的问题，就是吃了以后就太难吃了。再一个呢，就是在操作工艺上来说，它有很大的难度。 哦， 因为它这个它就没有这个它不成形。 嗯。 就咱就像刚才说了，这个 搓不成鱼儿也搓不成，那是姥姥。 对，搓不出来，它必须得有点面筋质。但是这个做粗粮这东西呢，它是没有面筋质，它为什么升糖指数低啊？ 嗯， 它就没有这些蛋白质。 哎， 所以呢，就是你吃了以后呢，口感呢一个不好，再有一个呢，它成不了形，所以它厨师在做的时候，他就提高了难度。那这时候他就得想辙了， 对，他就得掺， 他就往里掺点面。那面掺了多少合适呢？他肯定面掺的多以后，他省事儿呗。 对， 而且作为现在， 而且好吃，客观的说啊， 对，而且确实是好吃。而且咱说从经营成本上来说，油面现在确实是不便宜， 哎，真是啊。所以就是在这儿。 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像这样的粗粮呢，您如果只它降血糖，可能目的达到起来就相对困难一点啊，只从靠姥姥我们那个稍微铲出来一点。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荞麦的那个面， 嗯， 也是。你看它那个山西很多地儿，你都能发现有一河喽。 对，我们叫碗坨， 是吧？ 荞麦做的 啊， 嗯。 完了以后呢，它那个也像你说了，也是特别不容易成型。 哎， 所以你看，第一个是叫抻面，第二个它是压出来， 还是压出来 。为什么它压呀？它像你说了，也成不了面条，也很难。你说我拿那个。哪个要大师要表演的时候，你说哎，你用荞麦面，你给我表演一个抻面，你让他表演一个这个，那我就服你了。 对，谁能抻出来，谁是中国世界最牛，是不是？谁也抻不出来，都得压河了嘛。 对，这个既然说到河了这东西啊，一个咱说山西这块有， 陕西也有， 陕西也有，你往甘肃 有 是吧？那边也有， 嗯， 你就是往那个西藏那边，青稞它不是用油面了， 嗯， 它用青稞，但是也有饸饹床，也有这种东西， 对， 类似于这种东西， 那玩意儿可真顶饱啊！我在提醒各位，就到这些地儿玩，您要中午点一碗这个，您可别小看它一碗，盯到你晚上你都就感觉都吃的就消化不动。你像我们家那儿，我小的时候，我妈包括姥姥就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吃油面全部是中午，我们那儿没有晚上说给人做油面吃的，就是一句，就说你晚上消化不动，就按我们那儿的土话说，吃完闹得慌，就是你吃完以后它不消化，就是那个感觉。那时候可能小时候掺的白面还相对少一点 儿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家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午吃油面，下午你一天你能消化了，晚上没有给人做油面的，做完以后你消化不了吧，吃着就不舒服。我亲身吃过一回，晚上就中午剩了点油面，晚上我妈说那个炒炒吧，就吃了一回，确实体会到了这闹得慌，确实是不 闹得 慌啊，不舒服啊。所以提醒大家，到这些地儿玩的时候，见着这些什么饸饹面呀、啊、这些。您都稍微少吃一点，因为它确实不太好消化啊，尤其是 而且吃的慢一点， 脾胃虚弱的人，因为他那，你像我在熊丽他们老家那陕西，吃他们那饸饹面，他给你那个浇头啊，做的又是辣子又是醋的，其实你很好入口，就是他那刺激你的口味，而且那又有柿子醋，你感觉酸不筋儿的是吧？也开胃，稀里糊涂你就吃下去了。吃去可是吃去，消化这里头可真是半天揉不动，所以一定注意啊！那饸饹面又查出一截儿， 对，所以说你就看当地，其实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个面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嗯， 另外呢，刚才说那荞麦说有碗托是吧？ 对，碗托。 另外还有一个呢，荞麦的有什么呢？叫灌肠。 哟，这没吃过 是吧？那当时讲呢，说那个哪儿的灌肠特有名，当时介绍晋南菜的时候，他当时介绍啊，就是那个临汾那个霍州那地方专门用的什么叫做猪血灌肠。 嗯， 那么后来说了，就是凡是你看有那个留下这种所谓的名食品，都跟名人挂上钩。你看他当时一般挂钩的最多的，山西挂钩最多的就是慈禧， 嗯， 因为慈禧是山西人， 哎， 所以后来一般都是说的什么八国联军进军，然后慈禧太后出， 就跑了， 跑了 谁那儿？ 完了后跑谁那儿？完了说到了那个霍州，说霍州名厨当时设宴。那么给那个西太后呢，就是当时上了那叫猪血灌肠， 嗯， 说那个说这灌肠不错，一般呢后来说这灌肠就给保留了。 我到现在特想听听那个慈禧在 一路上接待的过程中骂过谁，就是这菜不行，我听不错的听的太多了，是吧？ 因为什么呀，他那后来人家说为什么他不骂了，为什么能有吃的就不错了。对，今天特别饿，所以吃的哪个都很香。 对，这么说也对， 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说那个运城那有一个就是相当我们那个就是那个锅巴，就是相当于那个三星锅巴那种东西，它也是叫虾仁锅巴。你看那过去那个我们一讲啊，说那个淮扬菜有什么平地一声雷， 对， 就是虾仁锅巴。嗯，其实山西运城那儿也有虾仁锅巴，但是它这个 它从哪儿来的虾仁呢？ 它那个运城那地方它也有那个河。 哦， 对， 哦，河虾仁， 对，河虾，不是海虾。 哦，对 对，完了后呢，它那过去讲那个编在，他也给他编在这个名人身上，他给编在谁身上，就是那个河经。就河经这地方是因为黄河从河经过，过去讲鲤鱼跳龙门，这就从河经那儿，就是河经 那 边， 就从那儿跳 啊，就从那儿跳。所以呢他就讲那河经民传，说那个薛仁贵从军了，从军以后呢不说那个十八年没回来， 对， 完了后呢他就叫做柳英环呢，就是苦等了十八年，这十八年可不好熬啊，你说是不是？什么吃野菜呀，什么说夏季捞点，说春季吃野菜，夏季捞点小鱼虾，完了后呢，秋季弄点粥，然后冬季呢就那个一天就吃一顿饭，说有的时候说一顿饭保证不了怎么办？说怎么来的锅巴呀？就等于把那个吃饭剩下那边 嘎巴 然后铲了。说有一天呢，正铲这个锅巴呀，说那锅巴不硬吗？说怎么办？拿那菜汤给它泡一下， 泡一泡。 就是为什么有锅巴？这个当时没下人、啊。 怎么来这一声雷？ 怎么来这一声雷？说那个因为呲啦一下造什么？就是因为铲这锅巴时候用菜汤把它泡开了，这不好吃吗？说有一天正做这动作呢，说呢，突然门外一声什么胸鼓点特响，咣就打鼓了。说为什么呀？说这时候薛仁贵正好回家了，得胜归来了。完了说这个时期呢，他正干这事儿呢，就是到这个铲这锅巴这事儿呢，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就给记住了，就叫平地一声雷。说干嘛呢？一个是怀念这个叫做柳英环那个，就是说苦等十八年的这个甘苦的这事儿不能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寓意什么呢？就是这薛仁贵这十八年也没白干啊，是不是？回来以后，鲤鱼跳龙门啊！对，就是成了，就是没白等。翻译过来就是没白等。但是他是用一个菜来表达了这个事儿。不是说老说山西没菜吗？他这你 看 平地一声雷， 平地一声雷，说我们 还是面食，不是米食， 对，就是反正跟粮食都沾边， 还是主食。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晋南内有一个叫做那个曲沃，这地方有一个叫做羊杂羹，或者叫羊头菜。他当时说呢跟谁有关系呢？跟那元朝啊，那忽必烈，忽必烈他妈呢那个病了，当时呢请呢就是曲沃这地方有一个名医叫那个谢国珍，就是让他给他妈治病，然后呢治好了以后呢就把他留在那个京城了，留在京城以后呢就当御医，然后呢因为这个谢国珍呢特别孝顺，就把他妈呀给接来了。接来以后呢，因为那个他说啊，过去那个相当于元朝啊，这些人蒙古人说那个吃羊肉，但是不吃那个下水那一套东西，就吃的少， 内脏不吃 啊，内脏啊，就是说吃的特别少。所以，但是他妈呢特别善于做这东西，于是呢把这些什么羊骨头啊、什么内脏洗洗回来都给做了。另外呢，因为他儿子不是搞那个医的嘛。中医呢，所以呢也加了好多，就跟相当于我那个 药膳 啊，对，就跟这药膳这意思，再加点香菜啊什么这些，熬了那个汤，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这个曲沃这地方呢都是那个就是 羊杂， 就这个就特有名。再一个呢，就刚才我们前面提的那个羊肉泡馍，说跟关公有关系，也是当时啊，当那个关公啊，就是说当时为当地百姓除恶，所以百姓呢为了那个感激他怎么办啊？就关公不有一大刀吗？说那大刀也是，就是给他专门打造了一个，那个大刀，然后给他，完了为了说打好了刀要试试这个刀锋利不锋利、怎么办呢？于是说宰了几个羊、宰了几个羊呢，把这羊呢跟那个豆腐粉条什么一块、什么羊架子什么一块炖，完了最后加上就跟你说了，加上那个馍，所以呢后来就也有人谢州羊肉泡馍、说是当时为什么宰羊的那故事编的时候可是说关公试刀时。 关公试刀，对，这个我前两天还看一书上就写着说关公这刀到底当时关公用不用，就是人家也论证了，因为 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关公的好多那个他那庙啊什么的，有的那庙里头是有一个关公那刀，有的人说哎呦这关公那青龙偃月刀，包括他那摆的那店里头就有仿制的，他说你可以掂一掂，我那太沉了，那真是太沉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就像我觉得我身体还行啊，就是你当然跟人古代那冷兵器时代的武将没法比，就按现在的成年人来说我应该不算身体太差的。我说抡那，咱还别说抡那刀上阵杀敌，你就拿着那刀，你说我坐到马上，你说你杀走到那前，我估计跑不出30米，我这刀就得扔了。 人家都是上马以后拿 刀来抬刀，是吧？有人给抬，但是有人也说这也太沉了，就是说这个不适合，这肯定不是在那个过去那真的，你看咱看那咣咣还有回合，说这肯定玩不了，说这青龙偃月刀很有可能是当时写小说的时候为了塑造一个英雄嘛，对对，英雄他也得有点那个重要的武器呀、啊、他得伴随着他那个神的那个劲儿嘛，所以给他弄这么的。其实可能关公那大刀呀并没有咱们现在说的那个那么大个儿，大家可以去那个掂一掂啊，确实是你感觉咱可以有那个学体育的感觉身体特好的那个。 那不轻省。 对吧，练举重的朋友你去弄一弄，你看看你能拿这刀，别说跟人大战300回合，你来3回合你就甭战，你跑3回合你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盯得住。 那确实是，你拿这刀真要跑个50米100米 对吧， 真是。 所以我说啊，这好多事儿就大家得辩证着看，当然这也没准儿，人家关公确实按咱现在话说天生神力就能玩得动，一般人玩不动是吧，人家项羽还能举鼎呢，那咱现在也举不了，也有可能，但是咱就是说另一种可能，就是他这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啊，又查出来一轱辘刘文。 对，反正但是人家为这个菜找了一个代言人名人嘛、 哎、 是吧， 对，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山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为大家讲。

过去讲那个皇帝是蒸骨为饭，讲的是什么呀？人家山西人自己说，我山西的呀。 对呀、 啊，啊，所以后来人家说了，所以我山西就是是强项。而且中国古代那个他那讲的那个诸王设宴的时候，其中就是他把这个蒸菜作为一个重要的菜来摆着，就跟那个祭祀活动似的，也是一个摆着的象征。所以你看山西名菜里边专门有这蒸肉，而且有一个地儿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叫做定襄蒸肉的这个地儿，就是这个菜特别有名。而且他这个蒸肉啊有特点，他说什么呢，拿那个瘦肉为主，里边还要加上土豆，就跟你说了，一弄好像又一道主食完 主食了，各位， 淀粉 只是变了一个 面粉，完了把它拌好了以后，加上调味，完了进行蒸制，所以呢，他就讲也是他的最著名的， 对， 所以他认为是酒鬼八盘的重要宴席主打菜之一呢。 您还别觉得这土豆它就是个菜了，在别的地儿可能是菜，在我们山西啊张家口啊经常用土豆做的一个主食叫傀儡。 没错， 你到延庆， 对，延庆就能吃到，都不出北京， 因为延庆原来在1950年，在1950几年的时候才划到北京，原来是张家口的嘛， 原来张家口， 对吧？所以它也是就是这傀儡。就是拿土豆做的， 对， 就是主食啊，大家这也是土豆。 但是这个说，你说这个蒸肉啊，就是说咱说粉蒸肉啊，说配上土豆，你看到南方啊，它就配什么呀？ 芋头， 配芋头了，就芋头蒸肉了。 嗯， 它这其实都是什么淀粉类的东西。 嗯， 但是你说芋头呢，它是长在水里的，它这个东西呢，它。这个张家那个什么张家口啊， 嗯， 山西这个地方啊，它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嗯， 但是它有类似的这种含淀粉类的根茎类的东西， 嗯， 就是土豆， 哎， 所以它这个菜成因呢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反正就是 也是一个交融的一个产物， 反正就还是主食，是吧，刘老师？ 对，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跟你说了，跟豆子沾边的还有一个就是豆腐，那你说，完了呢有一个特别有名就是高平。这个地方有一个高平烧豆腐， 嗯， 这个是特别有名的。它这个豆腐呢，等于是先进行切成片以后，先进行烤制， 哦， 完后再进行煮制， 嗯， 就相当于有它的一个特点。 嗯， 而且呢，它也在搁到历史名人身上，搁到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有那个高平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那个讲的就是长平之战，当时， 哦，很著名， 对，很著名，是吧？长平之战， 嗯， 完了，当时呢也是那个赵国，相当于是不是廉颇？ 嗯， 完了，廉颇呢这个老将啊。就是他比较有策略，就是说你秦国来了以后呢， 主要是防守。 哦，对，你不是长远距离来的吗？ 啊， 我耗着你， 哎， 我不出来跟你打，我不信你后勤保证能跟得上。 这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就是纸上谈兵， 对， 也是在这儿呢。 后来呢，一看那个秦国，一看不行啊，这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完了就要按现在说，对，离间计嘛，就给那个廉颇弄回去了。后来就说换将，换一个什么呀？换一个年轻的，这老的可能不行了，是不是？啊，赵括，赵括呢？其实理论水平就跟现在说学问很大。 赵括天天那个刺的他爸，对吧？这古代就有名，就是他跟他爸动不动就来来，咱俩那个按现在话说叫文斗，就是 辩论一下， 就是，辩论一下， 纸上战一把。 对，你说你我这50万到这儿了，你这到这儿好，就经常给他爸说的呀，就不行了。说的不行了呢，怎么办呢？那个他爸，然后他爸就说，就跟他妈就说这孩子呀。嘴上是挺厉害，但是真正的打仗呢，它是一个实操的事儿，和你这纸上谈兵啊，它还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当时那个刘老师刚才讲到说，廉颇在前线，廉颇属于人家名将，加上智谋也有，勇也有，人家一看说我这个在这儿就守，我这一守呢，你攻不进来，因为他们也攻了好长时间呀，攻不进来。后来秦国那边就想招了，就把这个，就按现在话说造谣吧，就说这廉颇现在也已经就不行了，你那个身体也不行了，智力也不行了，按现恨不得就说，就差老年痴呆了。说这样的人他在前线他肯定得输，反正哎，就给那边就妖言了，祸了重了。结果那边皇帝就说，廉颇这肯定得输，换一个 就把廉颇弄回来了 ，弄回来以后就派了这赵括他妈，当时还得跟人皇上说呢。说我这孩子可不行啊，然后皇上说不，全国成言就他行。然后他妈最后说一句说，如果打输了啊，但凡是打输了，我就求您一个条件，你非让他去吗？我先说他不行，你说我谦虚，可是我不是谦虚，我真觉得他不行。我儿子要是去了， 回来，如果是输了，那您得赦免我们全家的死罪。当时他打仗之前说了这一条啊，可见知子若母莫若母，还是母亲最了解这孩子。最后果真他去了以后，本身这人也赵括也让人给围那儿了，就是他呱呱追追，结果追让人两头一掐，他那计策就都使不出来，最后分了三路往出突也没突出去，最后就让人给干掉了，对吧？ 对， 刘老师，我这故事讲的还行啊。 对，没错，完了后来呢，因为当时是很悲惨的，40万全家人给屠了。 哎， 反正所以呢，那个当地人呢就特别恨那个白起。 嗯， 所以怎么办呢？那个于是就把那个豆腐形容那个豆腐是白起，你知道吧？就有点按中国古代说，就跟那巫术似的、 哦、 啊！我的就相当于是我把它 诅咒你， 诅咒你、 嗯， 做成把豆腐搞成白起肉，哎， 嗯、 发泄一下。所以，但是后来呢？把这个菜呢给保留了， 嗯， 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了当地的一个那什么名菜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还有一个呢，当地有一个有名的呢，就是黑白相间的，有这么一个叫做木耳胳膊。 嗯， 完了呢，要按你那么一说呢，又跟那个主食快沾边了。 嗯，对。 它是什么呢？就是绿豆凉粉儿。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淀粉类。 对。 完了呢， 淀粉类的东西。 对。完了呢，淀粉类呢，它主要什么呀？淀一个是淀粉那个凉粉儿、嗯，还有一个就是木耳，再一个呢就是鸡蛋。当时他也把这个故事呢编在那个名人身上、 嗯、 编在奶身上，这还编在大名人身上，编在伊尹身上。 嗯， 说那个伊尹啊，当年那个在上当丞相的时候，尤其在就是走到那个晋城这地方啊，正好中暑病了，说那个伊尹啊比较那个就是在民心比较好，就政绩啊， 嗯， 比较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那个口碑也不错， 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不错。完了后，于是呢，当地老百姓呢就送了什么呢？他不中暑了吗？你看，所以人家那故事编的还很对， 藿香正气， 绿豆凉粉 哦， 你看见没有？ 解暑， 解暑的， 降温解暑 啊，对，降温。另外还一个呢，就是木耳，再送了点那个鸡蛋。说那个在送的过程中呢，就是把它送的路上呢，正好不小心把那个什么那个鸡蛋啊， 碎了， 给碎了，直接就撒到那个就是木耳啊，什么绿豆凉粉这上面了， 摊个鸡蛋了。 对，后来又说那个送了以后说怎么办呢？说官员那儿说干脆把这东西直接一蒸，就完了。 哦，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呢，留下了那个一个著名的菜， 嗯嗯， 就叫木耳胳膊。所以呢，而且作为晋城十大，你看过去晋城十大碗，其中晋城十大碗的头道菜，这是。 你要感觉山西的所有菜啊，都是单菜就能让你吃饱了，是不是？ 对。另外还有一个肯定能让你吃饱的，就是大烩菜。 哎， 你像那，而且他那个关键那个灵川那儿有一个那个大烩菜特别有名，人家叫什么？叫做状元大烩菜。 有、哦。说明人家出过状元， 给状元吃过的。 因为过去他就讲说那个临川这个地方，可能那个当地人比较好学。 嗯、 你看当地他说的讲临川这地方，就曾经历史上出过7个状元， 哦， 93个进士、 哦， 而且呢，过去还有一个姓武的，他们家就这一门就三状元。 哦，那很厉害、 啊。对，所以后来说呢，这三状元说有什么嗜好啊？说当年学习的时候都吃什么呀？ 好吃刀削面。 对，好吃。吃饭时候喜欢配烩菜 哦， 所以后来呢，就是当地人就是请客吃饭的时候，你看谁不想叫自己家的孩子学习好点？ 对， 就跟现在就是什么菜能提高智商啊？ 啊、哦， 当年大烩菜能提高智商， 提高智商， 所以从小呢就吃的这个叫做吃了烩菜状元来 哦， 所以呢后来就是叫做状元大烩菜， 嗯， 到今天还保留了， 嗯， 就跟你说了，也是一道菜全管了， 哎， 也省事儿， 也省事儿。 学习也需要节省时间嘛，是吧？ 对对对， 没错， 要把它用到最重要的地方。 哎， 不要成天泡在那个吃饭那儿。 对对对， 所以呢，后来那个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西的那些什么名菜啊、名点啊，也都跟名人搁一块儿。你看，搁的慈禧的，有人研究啊，就是慈禧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长治的，他是长治人。后来呢，他也说，当地啊，就是说有一道那个名菜，跑到那个太原那儿做一道名菜，叫做什么呢？叫做半炉鸡。 嗯， 说为什么叫半炉鸡呢？说那个也是慈禧太后在那个从北京出来以后呢，到了那个太原府，说饿了，当地人啊就说给他做饭吧，就跟你说了，那会儿不选好坏了，说那个为什么叫半炉鸡呢？因为当时啊说他临时来的，没有那么多原料，说就剩半只鸡了，然后说半只白鸡弄上什么呀，就是黄瓜条、玉兰片，厨师直接把这个给他炖了，炖完以后呢，也是慈禧饿了呀，哎呦，平时吃这个可能就不觉得好，那天吃的说觉得特别香美，所以那个太原府专门有一个鸡叫半路鸡，就是半只。 你要说他每一站跑的都特饿，我 也 不太相信， 是吧？ 你要说他第一站让人给撵出来了，是吧？ 着急 着急 跑， 第一个接驾的，我觉得啊，编出任何故事。我都能体会啊，就都能理解，因为这是让人给撵出来。那这每一站往哪儿走，那肯定按过去说，那前面得有打前站的呀，是吧？现在怎么每个故事都是说我这慈禧到这儿也不论好坏了，反正就是饿了，吃哪个都觉得好，只能体现出一条，就是这菜本来做的不怎么样，是吧？ 对，关键是人家慈禧山西人，所以你看那个山西菜里面特别多让慈禧代言的。 哦， 你看这这个半炉鸡，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太后御膳泡泡糕。 嗯， 说那个他也是说有一个那个御厨就跟着这个慈禧去的。去了以后呢，后来到了山西以后，他就是山西人。 嗯， 到了山西人呢，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就留在山西了。 嗯， 当年他在那个御膳房的时候，老给慈禧做泡泡糕。 嗯， 所以留在山西以后呢，最后呢，他就把这个手艺呢，就是传给当地人了。所以当地就有这泡泡糕。但是这种糕呢，据说是当年慈禧特别爱吃的。 嗯， 所以你看，他也是慈禧代言人。 哦， 另外还有呢，那个包括你看那个。慈禧不有那个小窝窝头吗？ 嗯， 完了也是 栗子面的窝窝头， 对，他也说跑到山西里边，本来窝窝头不像，那算什么呀？ 嗯， 完了后呢，但是呢，跑到当地，因为饥肠辘辘，而且呢，能找着窝头，说能找着窝头就不错了，所以到了山西呢，吃了一口窝窝头，所以也认为这个山西的窝窝头说特别棒， 嗯， 所以代山西窝窝头的代言人， 也是慈禧， 因为山西那个玉米面。玉米也特别多，所以玉米面的那个做的那个食品也多，但窝窝头你发现是玉米面食品的首选，是不是？ 对， 那么他也找的代言人也是慈禧。 这个我估计当年慈禧吃这窝头啊，当时吃这窝头，啊， 肯定就加了好多白面， 是 吧？ 不是，他不见得有这么精致。然后后来逐渐的，他回来以后， 哦， 可能给他弄得这么精致 面了。 对，他也不是说是栗子，他就主要是搁点黄豆面跟梅， 哦， 那个小米面， 哦， 还有是棒子面，这几种面按照比例掺到一起的。 哦，那纯窝窝头我可真吃过 啊！ 我的妈，我真咽不下去啊！ 那个热着吃还好一些， 我凉着吃能打死我，感觉那个是吧？我爸给我讲说他们那 死面的吧，你还是 对 他这还有一种啊，就是窝头啊，还有一种是发的，一种是死的，就是纯窝头啊。 啊， 纯窝头的话，有一种啊棒子面，有一种是发过的，搁点起子。发一下， 你说一摁喧腾点的， 对对对， 不喧腾， 还那就是死面，凉水和面蒸的 啊。 那么包括贴饼子也是，你看我们家有时候现在也做贴饼子， 嗯， 就纯的啊，不搁面，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发一下 啊。 你要发一下以后， 那我吃过， 那还口感还不错。 那个比如那个你那个什么小鱼贴饼子什么， 啊，对对对， 你蘸点那鱼汤一泡，它也软乎点，嗯。我那一次啊，我老跟我妈说，我说老说吃窝窝头，窝窝头我没吃过呀。我弄一回是吧？人给我做，我妈说我们当时上山下乡去，就带着这个，带着这窝窝头 凉的， 说你看中间这眼儿，眼儿里塞咸菜， 对， 说就是这就带着就吃去了，说你根本吃不了。我说我不信，我说我看人超市里卖那个好多人买的，好多人买，说明挺爱吃，而且我说那比馒头卖的还贵呢。然后我说肯定好吃， 那其实就是黄馒头。 我说比馒头还贵呢啊！我妈说你给你弄一回， 就按着他，我妈说就按他那个知青的时候那做法，我就吃了一口，真是那个咬的腮帮子也费劲，到那嗓子眼里真是拉 扎的， 哎呦我的妈呀！就你那一个窝， 你就在嘴里嚼吧，且嚼都嚼不去。 那一个窝窝头看着不大啊，也就是我这攥这拳头这么大，你觉得不大个儿？我吃了恨不得有一个小时就咽不下去这窝窝头，还就着开始吃一点往下抿一点，哎呦我的妈！有我吃的，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吃的，我敢打保证，肯定不是这样。他要吃这个，我觉得那一线都得给杀了，对不对，刘儿？ 对，完，但是他是代言人呢，是不是？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另外呢，给山西代言的还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原瓶锅盔。 嗯， 那个锅盔呢，就用的那个是魁字，魁首的那个魁。他说呢，原来名字叫锅盔，叫魁。馈赠的馈 啊， 说也是慈禧当时到了那儿，然后县官呢，就是给他宴席中，其中上了一个这么一个锅盔，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说叫什么名，说叫锅馈，然后他说吃了全部，他认为这个不错， 最好吃， 最好吃，而且像那他说这个像什么呢？样子像那鞋底子，从此把这锅馈呢，就是说他说像那炉石中的魁，就是最好的。所以就叫锅盔，就这么一个，说代言人 也 是 慈 禧。 那这锅盔这东西啊，就是现在我觉得也比做原来啊 好吃多了。 对对对 对, 对， 都细化， 都已经是细化，就是形状还是这个形状。 嗯， 首先那油啊比原来大了。 哦， 原来我没有怎么大， 所以就酥。 对，它就酥了，而且这口感这块呢。原来真是就是纯是面，什么东西都没。 现在山楂馅儿， 对，现在有 是吧？ 对， 我吃的最多是山楂馅儿。 对， 咱那稻香村就有山楂锅盔， 完了他就是把那个什么里头这个，还有就是我就是去他们就是山西这个平遥这地方，他们我们朋友平遥的， 嗯， 完了每年都给带回点来这大锅盔，带完了以后呢，这东西呢确实金戈，而且它不照原来那么干了， 嗯。 一个油大了，一个不照原来那么干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它保质期就会短 哦， 哎，它保质期就会短了。所以这个呢，就是随着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逐渐提高，好像刚才孙涛你说的，超市里卖的这个窝头啊，它这个没少加白面。我不是说嘛，它这东西顶多就叫一黄馒头。 我尝了一下，我后来我那个为了那个就心里有这个不服啊，我觉得我妈给我做不对，我老觉得那挺多，我不用吃，我一拿进来这分量，我就觉得这一袋儿没有我妈做那一个沉，是吧？而且你再一捏，这一捏就跟咱说那发下那大馒头，这一捏虽然捏不成说馒头那样，但是一捏也下去了，而且你一吃。口感也是非常，后来我就想起来说那油面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异曲同工，也就现在都是有点色儿而已了， 对 吧？ 对对 对，真给你吃那个，确实大家也真是吃不下去。 包括咱们就是，其实你说这个、还有那个紫米面的馒头，现在超市里头也有卖的。 嗯， 也不能说这东西不好啊，它也是为迎合现在市场需求生产的东西，但是这东西它不是纯，这真要说你要说拿紫米面蒸馒头，您是蒸不出来的。 嗯。 它必须得是往里怼白面， 它也是加点色。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在超市里吃到的那些所谓的就那个杂粮主食柜台，除了实实在在的，比如说给您搁了豆啊什么这些您能看得见，其他的跟您说窝窝头啊，包括那个你刚才杨老师说的什么紫米馒头啊等等，它这些个东西杂粮在里头，我感觉更多起到一个发色剂的作用，是不是？它这个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啊，就是它 是给您起到一个添点颜色，让您 口味稍微有点变化， 让您觉得我好像吃了粗粮，但其实您真咱要较真说看比例，它占的比例非常少，您其实还是吃了一个白面馒头蒸的各种色儿吧，咱就这么说吧，所以就还是反正说像糖尿病的病人，别觉得杂粮柜台那儿您就随便吃了，不是那么回事， 治点心病吧， 对对对啊，心理作用。 对，然后你看这个窝头呢可能口感不好，但是呢他当时尝这有一个叫酥火烧，说当时认为那个慈禧说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所以他当时后来说就是陆安府的那办事那个大臣有时候就给他带那个酥火烧，就跟翻译过来就是你小时候喜欢吃那些点心他都给你带到宫里， 给你童年的味道 啊，对，童年的味道，他也给说这个慈禧，而且当时还盖了什么陆安府的大印给送到北京呢，说慈禧爱吃的，也是代言人，翻译过来也是代言人。还有一种呢叫做什么呀，叫做糖甘炉，说这个东西呢也是那个晋北的一小吃，样子什么呢，就样子像月饼，但是它中间是空的， 空心月饼， 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空心的这么一个小吃。然后呢刚开始呢说也是说慈禧到了当地，反正也把这个一看，把那献给他一看，黄澄澄的圆墩墩的挺可人的，他一咬他没想到里边是个空心的， 哦，搁着牙， 他说不是搁着牙，是把牙给响了， 哦，你看， 所以他当时一愣， 现出事儿了， 对，他当时一愣了，说一咬以为是实心，但是是个空心的， 好， 他当时一愣，完了说那个李莲英当时就问，哎，怎么不妥呀？老人说，哎，这个里边挺好的，里边有名堂，是什么呢？是空心的，险些闪掉我的牙， 哎呀， 但是他也挺高兴的， 还挺大度， 对，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就这个好多小吃，山西的小吃有一个特点，都找谁代言呢？找 慈禧。 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菜，你看那个过去讲山西啊，这个八公这地方有一个大葱特别有名，他那个山西呢专门有个大葱，就是叫烧大葱，就是八公大葱。当时说也是山西那个慈禧到了这个山西这地方，当地呢就是到了晋城招待他，招待他呢当时给准备了说有九个菜，因为那个 不是八大碗 啊，不是八大碗，是九个菜，说那个头一天都给准备好了，等第二天做的过程中发现少了一个，数量缺了，说怎么办呀，说当时想说少给做一个菜，这要知道这可不得了，说怎么办呀，说那个厨师灵机一动，看那个桌上正有那下脚料还有那个调料那大葱，于是直接把大葱烧了个菜，就叫烧大葱，把它做一个菜端上去了， 就跟杨旭老师吃那炒葱姜蒜似的，是吧？ 那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我记得呀。 对，但是大葱不难吃啊，烧大葱是不是，但是它成为一个名菜，今天留着的，说是谁吃的呢？说当年慈禧吃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山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为大家讲。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超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哎呀，过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福多礼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五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

当时啊，就是富山比较有学问，而且他当时是一个名医，他呢当时不想为清朝服务，所以呢他后来就翻译过来就是隐居。那我现在活着我靠什么呀？就靠这个行医。 嗯， 他而且行医就在山西一带，然后呢而且当地呢不是羊肉特别多吗，他有总结了这么几个菜，一个就是叫做山药羊肉包，就相当于这么一个，说是当时也是根据那个，因为啊他都是讲谁啊，就是他妈呀身体不好， 嗯， 就比较那个身体比较弱，完了后呢于是呢就是他给调剂，说怎么调剂呢，当时一个就是羊肋肉，羊肉就比较高档的羊肉为主，完了里边加上山药、大枣、党参、枸杞，你看这也都是今天我们常用的 高档食材， 高档是就是翻译过来 名贵 啊，药膳，名贵药膳、 嗯、 完了后呢加上羊肉炖煮，然后形成了当地的一个有名菜，说是当地富山给弄的、 嗯、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刚才说的，就是山西太原的头牌，就是这个叫做头脑。 嗯， 这头脑也是什么呀，也是当时，而且这个头脑现在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正经 啊，真的 啊，山西的也是。他说这个菜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中国古代的有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饮膳正要》里就写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八珍汤。 嗯， 因为当时八珍汤是作为药膳里边出现的， 嗯， 里边有什么人参啊，那个白术啊，还有茯苓啊，什么党归啊，还有熟地黄啊，什么炙甘草啊，就是这个，你看都是药膳。 对， 完了药膳以后呢，他那个最开始他认为头脑的那个意思是头疗，是一个不是菜， 嗯，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叫做头脑酒，是种酒。 哦酒啊、因为我今儿看那个，就是咱说山西十大名菜啊什么的、哦、这头脑好多里头都把它归到里头了。我一看就是刚才那些、嗯、我首先想到是咱现在广告上老做那猴菇米稀。是吧，他也跟你说那十种中药在里头、嗯、我一看哎这也差不多。 对没错。 感觉你看那样嘛也挺像。 没错，其实刚开始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最开始这个叫做头脑是个酒， 嗯， 不是个菜，只是后来在这个傅青主，就是他在就是行医过程中啊，因为他妈不是身体不好吗、 嗯、 所以呢后来就为了给他妈调剂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加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做成了这么一个头脑这么一个菜。因为里边现在那个头脑里边主要是羊肉、凉姜，还有里边加上什么呀，黄芪，那个莲根，就是那个莲子根，莲子的那个，就相当于是藕根， 藕根， 因为它那个还有什么山药，另外这里边还加了韭菜，就是腌的韭菜， 嗯， 就这些东西，然后吃。关键是什么呀？就是配的里边有一个就是黄酒，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吃啊？他好多就是我就着这个头脑吃的时候，还有相当第一个，他说最好早晨吃，就跟你说， 嗯、 你看过去讲吃东西这个讲究到什么？ 嗯， 有时辰。 你看这米稀也是早晨吃的， 是吧？人家就说要早晨吃 一个东西， 是吧？ 啊，对啊， 我觉得可能这猴骨米稀没准是受人这头脑的启发。你要这么一说， 对啊，就是过去讲吃东西有时辰，嗯、他就讲早晨吃，而且早晨吃什么呀？就是配的这个头脑里边有一壶黄酒， 有、哦、 就所以他说中国历史上他就讲就有叫，你看他说《水浒》里边就专门有这个情节，就是说起一个叫做头脑起。敢碗头脑， 嗯， 就写的头脑俩字儿， 嗯， 是什么呢？不是菜，是个酒 哦。 所以后来人家说什么呢？就这头脑呢， 药酒 啊、原来最开始就是指的酒， 嗯， 后来只是指的别的。但是吃这头脑过程中配的那个东西，其中就有一壶黄酒 哦， 早而且是早晨，而且呢，刚才说了，我们都一处是不是做的烧麦？ 对， 而且人家头脑配的叫二两烧麦。 哦、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配的当地的有一种那个相当于一种饼，这种饼做的样子像那个帽的盒子， 嗯， 所以管这种就叫帽盒。于是呢，他把这个做成一个什么呀？里边还要加点什么呀？有的里边还要加点那个，因为他那帽盒做的时候是面粉，里边还有能看着当地的那种特点，就是花椒面， 嗯。 你看那北方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有做面的时候老加花椒面， 花椒， 对，加花椒，它这里边就有那个花椒面这种东西，所以你就能看得到。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成为什么呢？成为它当地最有名的，相当于一个就是小吃啊，还是而且都申遗了这么一个。 嗯， 另外呢，在那个 他认为在山西里边还有什么跟谁有关系呢？就跟那个乾隆爷，因为现在你看编故事都编到乾隆爷身上。 对，就这几个人。 就这几个人。那么乾隆爷编的最故事其实就跟北京这有关系。什么呢？就是都一处的烧麦。认为都一处这几个字儿是人乾隆爷给提的。但是开这烧麦馆原来开在这东西叫做的是一个福山烧麦馆。是当时山西的福山县有这么一个人、相当于是买卖人在北京做。有了都一处这个有名的。另外呢，当时呢那个平定县有一个叫做黄瓜干儿。你看啊，现在凡是那个经济不发达地区，你看好多都是把那个菜晾成干儿。那么当地他就有说这个黄瓜晒成的干儿，而且说这个历史还长，有说有500年的历史，这个黄瓜干儿。说而且这个菜呢还是很清脆的，很清香的。说当年可能乾隆爷尝了以后还给提过字。叫什么呀？叫做龙筋。 哎呦呵， 哇，这个给提个很高的声誉、所以呢，这两个东西都被什么呢？乾隆爷提过字，上层次了，你发现没有？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在北京还能吃到都一处的烧麦，作为一个北京特产。 这个炒黄瓜干啊，这北京现在也有吃的， 真的。 其实对，这其实就是家里头也能做，就是你不用说给晾干了。你就这个黄瓜顶刀切成那个圆片，然后拿盐呀、一杀 水， 一杀一出汤，多出出汤，多挤，然后给挤干了。挤干了以后呢，锅里啊搁点瘦肉，切小瘦肉粒儿，哎，那个放点葱姜末啊，一煸一炒，然后呢稍微㧟一勺黄酱，一点借个味儿就行，一煸一炒。 炒酱官吗？这不是？ 类似于不，但是这酱就是借味儿。不要色，千万不要有色，或者说你呢，就是搁点酱油也行，然后把黄瓜往里头一放，一煸一炒，临出锅时配点这个小的这个尖辣椒、小红椒，一翻出来非常好吃。 一听就是小韭菜啊。 对，炒黄瓜钱儿，这个过去也是北京也有这个菜啊。最早就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说是给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再拿水再给泡起来，但是有时候泡不好啊，这东西它软的，它糟，所以现在一般咱们一般做呢，全都是拿盐沙挤干净水以后，完了呢，再给它把盐分漂出去，然后让它吃这黄瓜的脆口的，一般都是这么做，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小菜吧，就你讲话一小韭菜，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欧文贝尔斯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完了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孙家干的，他因为他当过那个就是雍正乾隆都是要员，要员以后呢，他那家乡，他家乡也是山西人，他回完了回家探亲，当地人呢就是你看当地人有那个粉汤，另外还有一个饺子招待他，招待他以后呢，这个粉汤里边呢，他这也加了辣椒、花椒、什么胡椒、什么盐碎这些东西，吃的呢觉得挺美的。完后呢，又请他吃饺子。你看当地人吃饺子有特点，吃什么呢？羊肉馅的，饺子。然后他认为啊，这两个都不错，但是呢，他说呢，好像单一了一点。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他把这个粉汤和这个饺子，把这个对搁在一块儿，而且用那粉汤盖上那汤饺，把这俩搁一块儿，所以他取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冒汤，作为当地著名的小吃，就是相当于是一桌呢，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粉条，就是饺子上面通俗的翻译盖上粉条， 对，主食加主食， 对，主食加对。那么取什么呢？ 赵饼卷油条 啊，对， 小米馅包子是吧？ 没错。完了后呢，他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形容的就是人呢戴了帽子，那个人戴帽子在中国古代 升官了， 对， 是吧？ 升官了一 尊重。 对，另外还有一种呢，他这冒汤取于什么呢？繁茂的茂， 哦， 就相当于你做生意呢发达 啊，要不是呢娶那个当官的寓意 啊，加官进爵 啊，对，要不就娶那个赚钱的寓意。哎呦，所以他就有一个冒汤，但是这也是一个大臣来推广这事儿呢。 啊，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把饺子那个汤的饺子上面再盖上点粉条， 嗯， 就这么一个词， 反正肯定饱， 肯定饱啊。还一个就是焚香醉花肉。你看那个山西的酒是特有名的，山西汾酒不特有名吗？完了后呢，他用这个酒做那个肉，那搁在谁身上呢？历史上那个山西名人还一个郭子仪也特有名， 哦， 因为郭子仪唐朝开始特强盛， 啊，对，打老婆，啊，厉害 啊， 是他儿子， 对 啊， 啊， 他儿子，但那个特强盛，后来呢，安史之乱了以后呢，当时镇不住啊， 嗯， 那么谁最后把这事儿给平了的呢？ 嗯， 是人郭子仪给平了的， 嗯。 所以呢，后来那个郭子仪呢，就在那个唐朝的那个地位就是 高 高，然后，所以才有后边那打金枝， 最打金枝， 最打金枝这事儿呢， 啊。 说他呢，当时路过那个什么杏花村， 嗯， 然后百姓呢认为他那个功劳很有功劳嘛，于是就是招待他，然后干嘛呢？因为那个当地那个酒特别有名，杏花村的酒有名嘛， 嗯， 于是用那个酒呢，就是醉那个花肉给他吃，然后呢，他当时还特别感慨的说，叫做酒飘香。肉成黄，儿时故乡上战场，待到潼关夜见霜，长安满城飘菊香。 嗯， 他就说你看看你这肉就是飘菊香， 哦， 啊，所以形容，所以就是郭子仪给代言了， 哦， 所以呢这都是当时你说那个山西没菜吧，他山西就有这些菜，哦，都是名人代言的。 好， 另外呢， 嗯， 过去说老说那个山西没有大名菜，山西最顶级的菜就是山西太原的满汉席。 哦， 那个山西太原满汉席啊，当时有人专门记录啊，当时有一个八几年有一个老师傅，那个老师傅当年就90岁了， 哦， 他当时回忆， 真是老师傅， 老师傅80年代回忆我太原的满汉席，他说是什么样，他是这么讲，叫四高白。 嗯， 完后有白瓜子儿，相当于就跟那四干果似的，白瓜 子儿 啊，对，就跟四干果、四蜜饯跟那一模一样。你别说山西没有， 啊， 有。他说白瓜子、葵花籽、黑瓜子儿、杏仁儿，然后另外还有单独的，这叫四高白，还有四干鲜，什么大精子、大红袍、酥桃仁儿，还有一个炸杏饼，它就是那个山西的。还有叫做四整鲜， 嗯， 石榴、鸭梨、苹果、橙子。还有四水果，金糕、南芪、香蕉、橘子，还有四干箭，他呢当时说的有那个蜜枣、瓜条、桃脯、杏脯， 嗯， 然后四糖箭，有杨梅、樱桃、红果、枇杷，再有一个呢叫做八品16样，那里边就是酥鱼，这个酥鱼你看就当时人家山西有酥鱼， 哦， 还一个就是莲藕，还一个佛手海蜇，虾米红菜，咸鸭蛋，咸板鸭，料小鸭，还一个野鸡酱瓜丝， 嗯， 还一个就是松花蛋，素火腿，金钱莴笋，呛瓜皮，火腿，你终于能看着山西一个特有名的在里边，平遥牛肉。 哦，哎呦嘿，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就是凭什么说这是太原的满汉全席？你当时你看那个菜里边原版就写着平遥牛肉， 嗯， 而且平遥古城现在特有名，平遥古城的头牌菜就是 平遥 牛 肉， 哎，在这能看见。还有一个就是腊羊肉也挺有名，还有一个就是蹄花，再一个呢就是八大件，那八大件里边你看见没有，就相当于说所有的我们山珍海味这里边都出现了，生爬鱼翅、清汤鲍鱼、清炒虾仁、清蒸石鱼，你看看都是北方 石鱼， 石鱼呢，还有一个清汤哈士马， 哦， 还有一个就是虎皮鸽蛋，什么鸡米海参，什么萝卜球烧干贝，烩乌鱼蛋，你看这山东菜都能看得见。 哦， 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蟹黄鱼肚，炸铁雀，你看炸铁雀是原来是那个包括什么天津啊什么的， 对对 都 有，都 有这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黄喉天梯。 嗯， 再一个呢就是虾子烧猴头，就跟你说了，猴头终于在这儿吃现了。 还是说明猴头猴骨米席跟他有关系。 对，嗯，还一个就是奶油烤菜花 啊， 你都能看见西餐的痕迹了。 对啊，奶油烤菜花 啊，对。还一个就是清汤鱼骨 啊， 还一个就是扒鹿背，还一个就是锅塌龙须菜， 再一个就是会口蘑豌豆， 哎， 这北方 的 你们看张家口的， 你们家的， 你们家的，还有一个扒熊掌，还有一个就是糖醋鱿鱼卷，你看那个糖醋口味，过去讲山西的，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奶汤鹿筋，这里也有炒鳝鱼糊，还有一个呢就是汤爆双脆， 嗯，那他这。刘老师，咱听着已经感觉是融合了，已经不是山西菜了吧？ 对，但是他是作为太原也做这些满汉全席 啊、 哦，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当年，也就是因为他过去讲也是很有钱的里边的最顶级上的菜，上的是满汉全席的菜，你仔细一看也都是这些。 对对， 就是别的地儿的满汉席，他这儿也都有。 对，我能理解，我理解为啊，就是山西当时。已经有各个风味的厨师存在了，对吧？ 对。 但是这些咱这么听着，好像跟山西的当地自己的特点不是特别的突出了，就有。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uild 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山西菜。 你看啊，这个咱说为什么说这个有这么多这个其他菜系的东西呢？ 嗯， 山西侯马现在这个地方啊，可能不是。 不是特有名 了，特有名了。 嗯， 但是这个原来是中国三大内陆码头之一。 哦，走漕运的， 是陆码头，它没有那个、 哦、陆码头。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汉路的。 嗯， 啊，它不是那种水路码头。 嗯， 所以呢，这个它也是一个就是什么，这是过去一个集散地，它主要是什么、嗯、集散的药材。 哦， 它是这是一个集，也是一个集市，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地，内陆的一个大码头。 哦。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 也有交流， 对，也是有交流的，有人嘛，就有这个交流。嗯、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开头咱就说了，晋商， 嗯， 是吧？晋商行天下，那么把他们这些东西呢带来带去，也是一个物流嘛，最原始的一种物流嘛，交易嘛，商人的交易嘛。 嗯、 所以呢，他呢这块呢也是，就是通过刚才刘老师说这个菜单，嗯、 哦， 也能看出来其他菜系菜的影子，是吧？你看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炸铁雀， 嗯。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菜，那么都是 也是个融合菜， 对，也是融合菜。 另外在那满汉全席你还能看到什么烤驼峰，你看那个驼峰是北方的、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酱梅肉、 嗯、 你在这个山西满汉全席里你真能看见山西的东西、 嗯、 你看平遥牛肉能看见、 嗯、 酱 梅 肉你能看见，就是说还有一个清蒸羊肉你也能看见是山西的、 嗯、 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是虽然都是外来的东西，但是掺杂了山西的里边的很多东西。 嗯、 另外，它高度概括就是山西人的整体风格的时候，他这么说：第一个，嗜好面食，就是刚才说了， 全是主食， 全是主食。完了后呢，他说煎喜汤饭，就跟你说了，我们有馍呀，有饼啊，它不是干吗？ 对， 所以呢，它还有米汤，什么那个汤面， 对， 什么油茶。过去人家你看，我们老说。北方人特爱说的一句话，原汤化原食， 要不干咽它噎得慌。 对，没错。另外呢，他说当地人呢爱什么呀，爱吃盐醋 啊， 就说什么呀，他就过去讲说那个山西菜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咸香 啊， 所以呢他就是说盐比较重，因为他那过去讲山西这个地方、 嗯、 必定他那个体力劳动是很重的 啊， 山西因为生活他并没有那么富裕 啊， 所以用盐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用醋，它用醋呢，主要讲什么呢？一个就是杂粮多， 嗯， 因为杂粮像你说的很难消化的， 对。 那么怎么办呢？醋帮忙 啊。 还有一个呢，就当地的水特别硬， 嗯、 怎么办呢？醋帮忙 啊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除了这以外，它是又喜辛辣，那么这个辛辣里边包括我们的大葱， 嗯， 你看当时大葱有名的，还有一个当地有的那个紫皮蒜也有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韭菜， 嗯， 就是腌韭菜。还有一个就是花椒、辣椒、什么姜啊，就这些的应用。另外一个在居家饮食的时候风格独特，就跟你说了，山西人是 特别节俭的，没那么奢侈。所以呢，你看山西通志里边讲，就是农忙的时候才吃三顿饭， 平时都两顿。 平时他说冬春坐食一日两餐。 哎呦我的妈呀！ 再一个呢，就是说，谁说我们山西都不上层次？也有上层次的，叫商家装饭，是精益求精。看见没有？ 哦，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那个 大饭馆， 大饭馆的一个是大饭馆，另外一个就是那几个就是什么票号，就是过去讲的开钱庄的， 对， 就是最有钱的那几个大院里边的菜还是很讲究的，精益求精的。另外，他高度总结那个山西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咸香为主，甜酸辅之，选料朴实。我跟你说了，你。 这个说的真是非常好， 非常好啊， 很到位。 注重火功，就是也是就是长时间加热的这些菜比较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西菜，也就是晋菜的特点 啊。对，你看啊，晋菜总体刚才我觉得刘老师说的那非常好，就是听起来呀朴实，而且呢离我们也相对近。你要说能和那个兰州拉面稍有抗衡的，可能也就是街上的刀削面馆了，对吧？而且大家喜闻乐见。刚才像刚才杨老师也说到，选择也比兰州拉面相对多一点，因为兰州拉面就一种汤底， 对 吧？ 对对对 对。咱这你还可以选西红柿鸡蛋的，或者选一个那个啊那个小炖肉的。 它这个主要它就是个面，你这一浇头配什么？ 对， 你说我今儿弄个土豆丝儿，盖上去，醋炒土豆丝盖上去，它也行，也不是不行。 对，所以就是说，整个的山西菜呢，相对还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它这些面食呢，其实也是老百姓啊接触最多的。咱总讲海参，你说讲那个淮扬菜，这好那好，可能呢，您不去馆子，身边您还不一定老能吃得着，像刀削面呀、这样的东西，反正大家隔三差五，你像我。总会想念哈。今天的山西菜就跟大家讲到这儿，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